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江淮 iEV7S 上市之后受到广泛关注。从细节来看， iEV7S 进行了多项优化，车头方形充电口盖上贴有江淮最新的 logo 设计，同时蓝色装饰条较于 iEV6 车型也进行了加粗处理，更加凸显了该车的新能源身份。车身尺寸方面，江淮 iEV7S 的长宽高分别为4135毫米、1750毫米、1560毫米，轴距为2490毫米。iEV7S 配置颇高，拥有智能语音、远程操控、8英寸多媒体大屏、车机互联、一键进入启动、定速巡航、360度全景影像、自动恒温空调、电子驻车自动系统、大灯自动点亮、胎压监测等丰富配置。该车可谓说是集安全、智能、颜值、性能于一身的电动车型。 日前，东风雪铁龙宣布 Z3XR 2018款正式上市，新车官方指导价为10.88万元到17.18万元，是一款超高性价比的 SUV。 Z3XR 拥有超越同级别车型的超长轴距2655毫米，乘坐空间表现非常好。动力方面，搭载 1.2T 1.6 升 1.6T 三款性能优异的发动机，同时匹配全新一代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黄金动力组合，反应更灵敏，不但瞬间提速快，持续动力输出表现稳定有力。其中 1.2T 1.6T 发动机曾分别获得国际年度发动机3连冠和8连冠。新车自动挡车型标配 ESC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以及 STT 智能启停系统，带来更加优秀驾驶体验的同时降低油耗，启停之间拥有高达 15% 的节油表现。在购车优惠方面，东风雪铁龙 C3XR 也是十分给力，即日起购车可享2年24期免息金融政策，首付仅需20%，让你购车无压力。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易水。 最近有很多朋友挺关注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的啊， 尤其在车展上听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车型之后，确实都发现这个电动车型包括新能源车型的一些战略都是放在了台面上或者推到了台前。 那今天呢，我们也推荐一款车，这款车呢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它就是刚刚上市不久的这个江淮 iEV7S。 然后 iEV7S 呢，它相对来讲的话是更新一些的，因为它同期呢也是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论坛上进行的一个发布，那就是它是 就是做了一个很讨巧的一个事情。 对，正好在一个挺大的一个事件当中，然后把自己车型推出来。 没错， 关注度更高了。 对，那么在这个补贴前的这个指导价呢是20.71万元 啊。 那可以说 IE 七 VS 可以看作是 IE V 六 S 一个车型的一个叫改款升级版本，然后它的这个官方公布的续航里程也是接近或者达到了280公里。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台车吧。其实从外观上来看的话，这车还是照之前的车型有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 是是是是， 包括它那个方形的充电口盖上贴有江淮最新的这个 logo 的样式， 而且是蓝色的，必须是蓝色的新能源嘛，对吧？ 同时啊，这个蓝色的饰条我觉得必须得要夸赞一下，就是它整车的这个蓝色的装饰条加粗了， 哎， 然后但是显得视觉效果更好。 对，那肯定啊， 也更好突出了它这个新能源车的身份。 对，然后尺寸方面呢，就是轴距2.5米左右啊，4.1米的车长，1.7米的这个车宽， 1.75米车宽， 1.56米的一个车高，基本上属于一个小型 SUV 的这么一个定位，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车顶行李架 啊， 而且呢它里边的配置也挺有意思。你比如说 IEV7S 它拥有像智能语音啊、远程控制啊、8寸的智能多功能的这个媒体大屏啊，还有包括这个车机互联啊，一键进入启动，包括定速巡航、360度影像、自动恒温空调等等等等这样的配置，基本上别看它车小啊，还是个电动车，但是它的配置一直没有下来。 对，又安全啊，智能还有颜值，是吧？ 还是挺高的。 对，说到电动车，我相信大家都会关注它的续航表现啊。 是， 现在电动车都采用了大功率的蓄电池，这样也能达到 280公里吗？ 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对，因为像新车呢，它是集合了叫国内当中叫高比能电池包液冷技术，还有包括这个独创的5层次安全设计啊，包括这个4大类的防驾驶冲击的这么一个电驱动这么一个技术。那基本上它的60公里等速下，它的续航里程要可以达到350公里。当然了，一般开的话，可能这个官方称的这个280公里，应该是这城市当中的一个综合工况。 那这样看来啊，江淮 IEV7S 确实有着很多亮点，补贴之后呢，有这样的价格也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您买新能源车的话，这台车您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 那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帮您选车，等会儿回来。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来解决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听众苦瓜片提问说，15万以内买一台合资的 SUV 要涡轮增压的车型，求推荐。 苦瓜片儿。其实这个价位区间，我觉得要购买合资品牌 SUV 的话，好像只能选择小型 SUV。 没错， 对吧？而且还要涡轮增压的车型，那相对的选择就更少了。 不过能看出来啊，这苦瓜片还是很有自己的坚持的啊。 苦嘛。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很有坚持的品牌推荐给他。 对对对。 这台车就是东风雪铁龙的 C3XR。 对，其实昨天还是前两天，咱们已经跟大家说过这款车型，就是2018款的车型已经上市了。 哎， 配置更加实惠，而且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待会儿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换装的6AT。 反正苦瓜片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嘛， 所 以我们给他推荐这个车型，在发动机上面也做了一些关注。那 C3XR 的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是非常出名的。 对，也 1.6T 跟 1.2T。 对，那个就是350， 就 THP 230和这个 THP 350。 哎，对，这两个都是获得了国际的大奖，而且拿了很多次。 是， 用时下这个时尚的名词怎么说？叫网红级别的发动机，没错的， 还没过气儿啊。 对，没错。 这个你比如说 1.2T 的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136匹。然后 1.6T 的最大功率是167匹，那基本上在数据上看没有问题。而且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用带 T 的发动机的 C3XR 18款的这个车型都是用上了 6AT。 终于是换装了更平顺，然后更加省油、更加传动效率高的这个第三代的爱信的这个变速箱。我觉得它在整个的操作上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其实我要是推荐的话，我比较推荐18款的那个 THP 230的自动智能型， 就是顶配， 1.2T 顶 配，14万多。 对，估计买的时候呢，到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15万元左右的价格应该都拿下来了。 对，因为它配置全了，就是包括全景天窗，然后智能多路况适应系统、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这些都比较全面，而且还有那个雪铁龙的 Connect。 对吧？ 对， 包括它的 UI 画面啊，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出色，包括什么 ESC 车身稳定 ，STT 的这个启停，我觉得这些既安全又实用的这么一个配置加在 1.2T 这个版本里面，其实我觉得你怎么选都 OK。 嗯，关键是我比较看重它这个综合油耗嘛，它这个 1.2T 的车型百公里也就 5.3 升的油耗， 5.3升，是 开的再费点6升也打住了，对吧？ 7升， 对，7升，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还能控制油耗，我觉得日后养车的费用会降低很多的。 是，包括现在应该有各种的什么免息政策呀、分期优惠政策呀、24期、36期，大家可以去店里面咨询一下。 对， 划片也可以看看咱们当地的这个4S店到底有什么优惠政策。 对，归根结底您先得去试驾嘛，来试驾一下东风雪铁龙的 C3XR， 我相信您还是会很期待的。 嗯， 好，这台车呢给您推荐到这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新车。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果倩玲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您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果倩玲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您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咱们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两辆比较特别的车型啊。 嗯， 我觉得尤其是有一辆车还让我挺亮眼的，就是 MPV 现在也已经开始有电动的了，是吗？ 这， 而且， 对啊，这很正常啊。 那个 什么大通啊什么的都有， 比亚迪那叫什么来着？ 比亚迪也有， 嗯， 然后 哦， 包括特斯拉那个那不是 那个 MPV， 那是拖头， 那是一个大卡车了，对吧？ 对， 拖头， 超级 MPV。 那可能那个明后两天吧，会跟大家来提及特斯拉那款车型。 对， 嗯。 所以从今年的车展上，尤其是到年底了嘛，我觉得有很多车型它上市之后有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一些战略意义。 嗯， 你比如像这个说没有新能源车的一定要推一个新能源车，然后有新能源车的话要优化新能源车的这个结构来去弥补很多自己原有一些内燃机车上的一个不足。 嗯， 然后再有的话可能就是由于咱们有一些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导向嘛，所以在日后研发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厂家也会去考虑新能源车的一些这个导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车展上看到了很多新能源车，它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原来可能只是还展示一个概念，或者说把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动力总成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说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个结果，可能日后会怎么样。那现在直接把这个车就明明白白的实实在在的给你放在面前了，说这个车现在已经上市了， 售价有了， 售价有了，大家可以去购买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可能才会真正意义到，不管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的这个之后的一个汽车市场，它可能会在 更加电动化， 比如说是智能化、电动化呀，或者说这个燃油的这个标定上会有一个更加细分、更加严格的一个区隔 啊。说的实际点吧，我先把我关注的那台 MPV 车型跟大家拿出来啊，是东风风行的凌志 M5EV。 嗯， 哦，这次车展也上市了，16万9千9，然后补贴之后是11万5千9， 对 啊，是吧？ 补贴5万块钱， 挺便宜啊。 嗯， 然后这还是一辆 MPV 车型， 对， 你又能拉又能跑的， 因为它的车长是超过了5米1。 嗯， 然后基本上轴距这样轴距来讲的话，至少 3米9了吧？得 至少 3米啊， 三 米啊、 嗯。而且车高啊，车宽啊，基本都是一个非常，正经八百的一个纯 MPV 的一个车款。 对、 啊，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就是介乎于像大通， 嗯， 或者说那种就是大号金杯的那样的车型之间的一款车型，就是既能拉人又能载货。 对，就我是看中它哪儿啊？因为一般这样的车型可能承载的重量比较大，如果说要真是搭载说传统的汽油机的话，它的加速啊包括承载量是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而且但是电动机能很好的弥补这一点。 对， 就是可以让一台很大的车型百公里加速 也能很快。 你不用百公里加速， 就是 实际上 零到六十加速， 零到六十啊，或者说零到五十这样，咱们 有个四五秒、五六秒。 对，经常 MPV 用到的这个城市道路的这个区间段，我觉得就够用了。 说到这儿，我看的这个发动机啊，尤其在动力方面，这凌志 M5EV 是一个东风柳汽自主研发的前置后驱的纯电动驱动系统。 哦， 电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最大扭矩有450。 我看中的就是这个。 对啊， 你知道吗？拉东西一定要有劲儿。 这个，我突然想到，有劲儿是有劲儿了。他坐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没有货物，这现在是载人模式 啊。 这一脚下去，这个会不会那种提速感让人觉得，哎呦？这个 应该不会， 车还是会沉嘛， 会 因为你毕竟它的要保证续航里程情况下，电池组还是 有 很大分量的， 对， 这样也是能够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那也很厉害了，零到五十公里是6秒， 还可以在 MPV 领域应该也算跑得快 的，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还不至于浪道飞起，还不至于浪道飞起， 反正我们帮大家算了一下，这个百公里成本大概15块钱左右， 15块钱按照。咱比如说家用电就算5毛， 三度电 、这种车特别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每天大概就是 它是一个 东西拉过去 固定的 A B 点之间的通勤车， 往返 就是哎，我们明天 或者说是 明天 小区的什么， 明天买一辆啊，从我们家开到公司，再从公司拉几个人回去，每人收50。不，20， 一人收50， 一人20， 10块，您老都 一人二收20， 百公里才15块钱。 对啊，我一人收20。 小心人家告你非法营运。 对，没错， 你 有 不告就没事， 你有专车执照吗？ 不能乱讲啊！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是做一些菜商什么的，我可以买一下这台车，早上起来上菜，晚上拉回来， 是 充上电，然后平常上个班，中午还可以接我们家孩子。 你这是给中南海供菜吧？用电动车拉菜， 环保，人人有责。 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的，比如说像岳各庄的蔬菜批发市场，它有小的那种特种车辆都是电动的了，确实是从小的电瓶车，然后到那种再大一点的这个带棚的那个蔬菜车，全都是电动的。 哎，除了这车，好像我记着还有两台轿车也上了，是吗？ 有一个是叫风行的 S50EV 啊， 那个的话就是景逸标识的那款， 两款车。 对，两款车型基本上，跟大家见面的，反正东风风行以这个确实是以新能源车为主了，所以也就看来的话，它明年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发展的分支 啊哈， 就是除了要做自己的这个风行其他品系以外的这个说 SUV 啊或者怎么着的，你看它原本卖的可能不是特别出色的轿车和 MPV 这个领域， 对， 那可能就走这个新能源车这个路线。我觉得这也算那种叫什么， 其实 曲线救国吧，对吧？ 走这种纯，尤其纯电嘛，这咱们刚才说的这几款车都是纯电的。 嗯， 我觉得在有一点上，大家应该都是特别关心的，就是它的那个 电池 那个安全性。 对， 然后据这次这个整个一个发布会的介绍，它这个保护能力还是达到了业内最高等级。 嗯，做了电池防水啊，包括绝缘呐、啊， 对， 包括侧碰啊，那正碰啊，包括固定装置，这些都做了一些特定的设定，然后基本可以达到5星安全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景逸 S50EV 的这个售价，一共是两款车型，一个是豪华型，一个是旗舰型，售价是18万8500到20万2500。 对， 然后补贴之后那也就是11、12万的价钱。 对，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嗯，行，这两辆车呢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车型，等会儿见。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我前两天发现我关注那台车啊，就是中华那个 V6，然后一水老师也是正好参加了他们之前的有个发布会哈， 还有一个叫 V6 之夜，在车展之前的一个礼拜，当时我会觉得哎，这个有这什么新技术啦、有什么这个新车型的这个发布啊，当时也看看车，坐在车里边感受一下那科技，没有，连车都没出来，就是给你讲了一套，就是我这个中华 V 六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这个东西？对，它实际上有一点像那个 CES 大会。 嗯、 就是把什么科大讯飞啊 电子展， 然后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百度啊， 嗯， 包括这个整个的一些人机交互系统啊，它的这个车机啊到底怎么好用啊， 哎， 基本上跟大家都说了一遍。 据说能识别20种方言，然后还能控制语音操作，精准的操作一些比如空调、打电话、 对、 娱乐系统， 对， 包括还能背诗、讲笑话、查天气、查股票、在线翻译，嗨，那个老板，你给我查一个这个单词翻译过来怎么说都行。据说，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有网络的情况下，在当时的这个 V 六之夜上的一些视频展示的这个效果当中，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 而且它所做的那些什么语音搜索呀、语音识别的，它的这个背后的引擎，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科大讯飞。 哦， 科大讯飞是国内，我认为是现在比较顶尖的，或者说是唯一顶尖的这个语音识别系统的这么一个制作商， 对，咱之前 和它的供应商， 对，咱之前体验过嘛，不是， 就是它的这个语言识别率和它的这个容错率特别高， 对， 就不会像咱们前两年看那个安吉星的那个视频那个那个小笑话似的，对，它的方言识别不出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V 六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变了说咱们只说普通话、然后去跟车机去交互的这么一个感 觉。其实很好，这个从用户体验上来说是非常好的。你说我们的经销商在湖南、四川这些方言特别多的地方， 可能就是恩呢不分， 对啊， 勒佛不分，对吧？ 对， 他什么都不分，那你怎么办？ 你说你不买到车了，我就会说我这个家乡话就是方言很重啊，那怎么办？我对着这个电脑啦啦说。他告诉我你说的都不对，那这个车我 那着急了， 用起来多头疼啊， 没准就退车了。 对啊，所以说你其实就这个我们也联想到一点啊，现在真的是 这叫人性化， 甭管说是进口过来的产品也好，还是我们本土的自主品牌也好，真的车现在越来把车做得越来越聪明。 对 哦，是吧？ 对， 而且要贴心， 而且还功能特别多。我觉得就前两天我看听那个某品牌的那个广告，什么你的那个什么二人世界已上线，我的天哪！当时我听完之后，这什么情况？这二人世界你都知道，那我这个 就没什么秘密了， 怎么办呀？我这个。 不过前两天在车展的时候，就是在广州车展那时候，也听咱们媒体老师聊啊，说，据说这个 V 六它还有很多的宝马的设计师在参与到它的设计和整个的车辆的研发当中。 原来咱们说中华的这个车型，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或多或少的会有这个 宝马血液， 往宝马的这个样子上去靠 啊。 但你要看整在车展上看这个 V 六实车的话，我觉得内饰，除去那块大屏 啊， 那个大屏可能现在有很多这个品牌 都在用 。就是整个内饰那种造型和风格，其实跟宝马没有太多的联系。 对，其实我觉得它传承最多的还是宝马的动力。 哦，对，底盘和发动机调教， 其实这东西大家都能想象到。那你华晨这个，这不是你宝马做的是在发动机和底盘这个技术是最好的。 嗯， 那我你又是跟华晨有一个合作， 对，那你中华为什么不 用？对，你为什么不拿来用啊？是肯定 用了，就我们不聊嘛？他们说现在等于说他们采用了宝马那个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也采用了宝马的那个 VPS 精益生产方式，就是说白了，把宝马的品控。 没问题， 放在了中华上，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 以宝马的品控来要求中华， 就跟那个最早的时候，也不是说最早吧，就是奇瑞大连工厂刚刚落成的时候，用奇瑞的那个瑞虎5，它就是进行那个品控的那个体系，叫做奥迪特。就是他用的是奥迪的这个品控体系，实际上大家咱不管是用宝马的还是用大众的，还是用这个奥迪的，实际上国内的咱们自己品牌啊，就是他现在也是变得很务实，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差距，我们也认这个差距，然后我们就愿意用比我们更加严苛的，我们就用比我们更加全面的这种品控体系来要求现在的这个车型，可能产品率啊什么的可能会很高，或者说优质率不是太高，但我觉得久而久之的话，如果真的一直是按照这样的品控体系下逐渐的去发展，去造咱们自己的这个车型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好。 总之呢， V 六这台车轴距将达到2700多，就得2.7米多，应该是目前在中华旗下的一个属于旗舰级别的 SUV， 然后再加上整个宝马的品控啊，包括底盘和发动机的这个调教，我相信未来应该能够撑得起中华，就是华晨中华这个品系当中的一些旗舰车型。不过目前我们现在就因为